接下来我们第三次，我们今天要进到敬义来爱我们的神。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当时耶稣啊，有文士来问耶稣：“哎，诫命当中这么多诫命哦，哪一条最最重要啊？”耶稣怎么说呢？我们一起来读来。这是在马可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九、三十一节。来，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啊，你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一个关系突破的季节里面，主，你把我们再一次放到这一个最基本的、最大的诫命的学习当中。主，我们愿意有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教导的时候，主你亲自来开启我们，在建立爱的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活出尽心、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而且可以爱人如己。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说过，我们要把爱的这样一个关系放在第一，我们爱神放在第一，我们生活次序的第一。所以按照圣经的教导，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是尽心，对不对？那讲到尽心的话，我们过去讲到，第一，我们如果可以尽我们的心来爱神的话，绝对我们这一个人的心是敞开的，我们这一个人的心对着耶稣基督、对着神、对着圣灵是敞开的，没有什么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感不能向神来诉说的。第一，我们可以非常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来表达我们的情感，不管是高兴，不管是我们悲伤，不管是我们心里可能有点啊不舒服，甚至被人家冒犯啊，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尽心来敞开我们自己，向他来诉说，以至于我们认识我们这一位天父，跟我们所在地认识的地上的父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那样惧怕的，而是爱我们的这样一个天父，他可以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起步。在那个跟神的关系当中，然后我们就讲到我们要尽心，这个 soul 就是我们的魂来爱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讲到从我们的意志上面，从我们的意志所做的决定，从我们的这个个人的个性 personality 个性，从我们对人事物的一个热情，对不对？从我们所做的每天在做的决定上面，要走哪一条路，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上面，我们都可以跟神有这样一个关系，跟神来对焦来对齐，以至于我这个生命在神的公义里面，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改变，我的 personality 是回复到神原来的一个美好的创造当中，然后神挑旺我们里面的一个热情，我们对神有热情，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有热情，而且我们对我们手上所做的事情，对我们的儿女都是非常有热情的，以至于耶稣基督那一个，我们说爱耶稣基督，我们爱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热情，就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且因为这样我们有热情，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个选择都在神的心意里面，这是我们上次所讲到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义，尽义来爱神。尽义就是我们的 mind， 就是我们的思想，就是我们的思想，每天都在思想，我们的思想不会停的。我们等一下再来讲，我们怎么在思想当中来爱神，我们这个思想怎么跟神来建立这样一个爱的关系。然后下一次就要讲到我们尽力，就是要活出有行动的，从哪些方面，基本的耶稣怎么教导我们的，他在登山宝训上面里面怎么教导我们，我们怎么样来试行出来啊？从这四个方面，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主我们的神。好，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尽意爱主，跟你自己说，我要尽意爱主。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我们一起怎么样？敬意爱主。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季节啊，我说中下的团队的季节，就是好像十字架一样啊，有垂直的，就是我跟神的关系，对不对？我爱神跟神的关系。然后呢，十字架还有怎么样？横向的，就是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怎么样，在这个团队的关系里面，我们一起爱主，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鼓励。哈利路亚！我相信我们8月31号这一次第二次的这样一个在爱的关系里面一起相聚，会有一个进到一个更大的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家人之间的彼此相爱的突破当中。怎么都没有人哈利路亚，有没有兴奋哈利路亚，对不对？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敬意，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个脑子啊，就说哎，意是这样的，常常说哎，我在这里，对不对啊？就是一个战场，就是一个战场。从亚当，神造亚当，神从亚当身上拿了一个肋骨造了夏娃以后，这一个新式的战场已经在了。因为什么道理？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是那样的圣洁，是那样的单纯。但是怎么样？但是有一条蛇，撒旦怎么样来诱惑夏娃，对不对？然后夏娃又去跟亚当说，然后他们怎么吃了？神说：“哎，伊甸园什么东西你都可以吃，都是你的，都给你管，怎么样？很棒嘛，对不对？但是有一棵树你就不要去碰嘛。但是，哎，那条蛇撒旦怎么样？就来给他们说：哎，上帝有没有真的这样说？就让他的思想里面开始产生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命令、对神的诫命有一个怀疑。”当人在思想里面有这样一个怀疑的时候，怎么样？就给仇敌开了一扇门呐、啊，就开了一扇门，人就妥协。所以怎么样？哎，吃一下又怎么样？结果吃了以后，他知道自己怎么样？哎，没有穿衣服啊，哎，哪有这种事情，对不对？但是神是不离弃的神，神怎么样？神就来找亚当夏娃了。哎，在哪里？对不对？结果。亚当在那里说，他说怎么样，我不敢出来呀、啊，因为我知道怎么样，我看见我没有穿衣服了。哎，神怎么说？哎，谁跟你说的？谁跟你说的？是谁告诉你的？对不对？撒旦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在神的真理里面，我们就被撒旦所占领，我们就输掉了。所以这个心思的战场从人类开始一直到今天一直在持续，一直在持续。所以说人类有很多的战役，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管在地区的有这些战争，但是最最大的一个战争在哪里你知道吗？啊，就在你的思想，你的脑子里面啊，你的脑子不会停啊，你的思想不会停的。你说哎，我睡觉了，我不知道的。但是你睡觉的时候怎么样？你的思想还在运作，你的思想是24小时七天不停的在运作的，就好像一个剧场一样，在演戏一样，好像一直在运作，它是一个战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里面 他怎么讲到？他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啊，我们还在这个世上嘛，对不对？行事啊，对不对？我们要做这个做那个啊。他说他，我们不是凭着血气，不是凭着我们这个肉身啊，凭着我们的方法去征战了。他说我们的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那这个征战的兵器是什么？是属灵的，就是保罗在以弗所6章里面所讲到的，神给我们穿上全副的军装。其中有一个是什么？大家记得吗？你要戴上救恩的什么头盔。除了你有真理做腰带呀、啊，对不对？公义做复兴心，对不对？然后你 福音串在脚上，哎，手上拿着信德的盾牌，然后还有一个提着肩是圣灵的宝剑，神的剑，我们要多方祷告。然后他有一个救恩的头盔戴在头上，因为仇敌就是在攻击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穿上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在属灵的征战上面，我们可以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就是仇敌在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所放下的这些障碍物。你觉得你有什么障碍物吗？你觉得我们思想当中有什么障碍物吗？有什么障碍物？我们让我们来认识神，让我们来更多的来亲近神，让我们更深的进到与神的爱的关系当中，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更多的彼此的这样连结。有什么障碍物吗？很多啦，很多啊！我们过去所受到的无神论啊，外面来的哦，那一个哦，自我为中心的那种思想，其他人不关我的事，对不对？哦，不管是什么社会主义啊、共产主义，这什么的主义很多，对不对？都成为那尖锐的一个妨碍我们去认识那一位真神啊！而且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一个骄傲，里面的那一个怀疑，对不对？里面的那一个脾气，甚至都成为那一个坚固的营垒，妨碍我们，拦阻了我们去认识神与神的关系。然后他这里怎么说？我们要在这个属灵的心思意念的战场上面，我们可以攻破这些拦阻，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保罗在这里怎么说？他说，将人所有的心事得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我们过去在读这一个圣经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应用这一节经文在哪里？在传福音，对不对？说我跟他传福音，哇，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就得回来了，哦，他认识耶稣基督。但是原来保罗，你去看英文的圣经你就知道了，原来保罗他是说什么？他说 We take captive every thought， 就是说我们自己先从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开始把它抓回来。你有没有常常，我现在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你可能在想其他的东西，有没有？老实的，是啊，在想什么？今天中午吃什么？是不是 Tina 今天有没有乖乖？哈哈，是不是？我们就飞去了，我不要想它飞到哪里去，但是它就是要跑出去。这个就是保罗所讲，你要把它，哎，他说夺回，他说 captive 就是说他本来要逃走的嘛，你才要去把他抓回来，对不对？他不逃走，乖乖的，你要抓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一直是飞来飞去。但是保罗教导我们说，从我们可以开始在这个心思意念战场上面能够得胜的话，就是把我们的心思给抓回来。这个抓回来干什么？抓回来把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在耶稣基督的手下，降服在神的真理里面，降服在真理里面。这个是保罗实际上他自己也一直在 struggle， 一直在征战的。在罗马书应该是第七章里面，他所讲到的是什么？他说，哎，我想要做的事怎么样？那些属灵的，啊，那些啊，那个事情按照神的心意做，他说做不了，但我不想做的事情啊，乱七八糟的，哦，等一下要去看一下我的冰箱有没有那个东西够晚上烧的吗？哦，刚才我还在读经，还在祷告，就让我去开冰箱的门，是不是？那些乱七八糟其他事情，哎，他我却去做。他保罗说什么啊？我好苦啊！有没有读过？啊，最近主日学上罗马书，是不是？所以他说要夺回这个心思意念交给神，顺服耶稣基督，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这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讲到我们怎么样来在这一个心思意念的战场上面可以得胜，可以胜过我们的心思会飞走，然后我们会想一些不该想的事情，我们去怀疑一些乱七八糟的，甚至是有一些不圣洁的东西出现在我们的脑子里面。保罗在 腓立比第四章差不多在最后了，第四章他怎么说，他说我们要一无挂虑，他说我们只要凡事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思的意念，心怀意念怎么样在神的保守里面，他说说什么，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弟兄姊妹，弟兄姊妹，为什么基督徒丰盛教会这么重视祷告，这是其中之一理由。我不只是说我们将我们要神帮助我们解决的这些难处，那些事情病得医治各样的施工的开展，神来帮助我们，神听我们的祷告，而且在借助祷告祈求我们来感谢我们的神，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跟神的心意所对齐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真理啊，这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所以保罗接下来怎么说，他说嘿，他说弟兄们，对不对，我还有未尽的话，祷告祈求感谢，你要去这样去照着去做，神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说我还有未尽的话，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是要不停的祷告，不息息的祷告，是不是啊？我过去过去那个我们有一个有一个同工啊，也是我们的那个长辈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啊。他坐在那里啊，我们在开同工会，他坐在那里，我看到他，我们在开会啊，你在干什么？他在干嘛？他除了开会他还在祷告啊。他祷告因为什么，因为什么道理，因为人神创造我们啊，我们这一个人啊，一分钟之内你可以讲到平均200个，少一点180个字，就是说你一秒钟你可以讲三个字嘛，感谢主，是不是一秒，是不是，所以你可以讲到至少180个字。所以除了在我在跟你讲话，我的心思意念可以跟神的天线所对齐，然后我所讲出来的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我们心思意念这个战场我们要得胜，他说除了祷告祈求感谢之外，他说在我们平时这个思想当中我们要来想哪一些事情，他就给了我们一个蓝图，可以实际的去操练的8个方面。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他说什么，大家都很熟嘛，有没有人可以背出来的，过去曾经背过，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所以他讲到祷告祈求感谢，我们就已经在 practice 每天祷告成讲，还有多少人还在持守祷告成讲呢？哎，举下手啊， Don't let me down，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Don't let me down， 是啊是啊，我们在祷告，自己祷告，祷告成讲，星期晚上祷告会，是不是啊？那除了这些，我集中我们的思想的注意力啊，集中我们思想的注意力。当你要飞走的时候，你现在就要飞走了，你思想的注意力，但是你把它抓回来，夺回你的心意，在哪些方面呢？保罗说，我们思想真实的东西，可敬的东西，公益的东西，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德行的，可以称赞的，这个8个方面的东西，8个美德，这个方面，如果我们照着这些去操练去思想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的心思意念的战场，你可以在这个战场上面得胜的，可以得胜。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操练，一起来学习，从这8个方面，如果时间不够的话，那8方面如果没有讲完的话，但是这个 slides 上面都在我们网站上面会有。所以呢，我们先来看他说要思念这些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凡是真实的 ，whatever is true， 什么东西是真实的？在希腊文圣经 哦，新约圣经呢，是希腊文写的嘛，大家这个基本上希腊文这个这个意思啊，它这个本来保罗所用的那个字啊，啊，真实意思英文翻成 true 啊，中文翻成真实，就是说那有这些东西不会 let me down， 就是说不会让我失望的东西。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不让你失望的？或者你反面来想想，有什么东西让你失望的？那可能太多了，是不是？啊，最近Amy 去看一位医生啊，他也是一位基督徒，啊，中国人的医生，啊，那个，哎，忽然间可能太熟了，是不是？啊，忽然间他就问了一个问题啊，问 Amy， 他说，哎，那个周涛啊，他知道我啊，他说，哎，周涛是不是那个那个，他知道上班嘛，他说，哎，存钱有没有存到多少？他讲多少？哦，他说有没有存到100万为你们退休准备了？所以呢，那当然我那个时候我在外面我不知道嘛，啊，那个 Amy 就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他也不知道，他说哎，我那当然跟你医生来比不能比了，我们是平民百姓嘛。他出来以后，我们就回家的路上，之后他就问我了，哎，他说你有没有准备什么退休金？有多少退休？有没有100万呢、啊？那个弟兄啊，弟兄的医生啊，在问呢、啊。我说，哎，这倒也是一个 good question。我说我好久没有去看了，对不对？公司有医生离开，我说我好久没去看，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啊。当然后来回家以后，我就悄悄的，对啊，好久没有 login 了嘛，就 login password 也忘记了 reset password 进去看，太让我失望了，还没有达到100万了。被发他一讲，是不是有担心？弟兄姊妹，常常有这样的担心，常常有这样的好像哈、啊，真的是让我们失望的地方啊，是不是？最近股票市场有些降低，是不是？我也不大清楚，就让你可能有点失望。世上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我们真的可以靠得住的。但是我跟 Amy 说，我们存钱在哪里？我们存钱在天上的，还怕什么吗？还怕什么吗？神的看顾飞鸟，看顾麻雀，他不看顾我们两个人吗？是不是？所以就把眼目开始转移啊，就想到神的爱，神的爱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神的话甚至在我们生命的关键，甚至可能要面临死亡的时候，神的爱绝对不让我们失望。大家还记得上星期晚上 Amy 在晚上祷告会分享她的经历，有没有记得？她那个时候进到医院了，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手术啊。那手术之后你知道吗？发生什么事情吗？当然她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嘛，30天。手术之后她就不认识我嘛，基本上就不认识我，问这些，我就觉得蛮可怜的，哦，对不对？哦，那个哦，你都不认识我，但是感谢赞美主啊！我过去曾经听过一个见证啊，一个见证，那个有一个老人家，他的太太就中风了嘛，变成植物人，然后他就每天去医院。就是看望他的太太，结果那里的护士医生说，哎，他根本就不认识你啊，你还来看他干什么？结果他那个老人家说，哎，你们要搞错，我认识他，哦，所以我就想起来，在主的爱里面我认识他，虽然他暂时不认识我，但是就在他还不认识我的时候，神的爱降到他的身上，你知道吗？他从来没有听过一首诗歌，就是我们 Michael 最近比赛所唱的叫什么诗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神跟他唱这首诗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耶稣的爱，耶稣为什么在他病床面临好像看到这个根本很危险的这样生命的时候，神给他唱这首诗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后来他做见证了，后来他那个做医院的时候，所以神的爱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很多东西会让我们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常常思想神的爱，常常活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常常去默想神的真理的话， 神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大卫在诗篇第一篇第二节他怎么说的？他说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昼夜思想或者默想神的话，就像一棵树的嘛，栽在溪水旁边，然后呢我们不会枯干的，我们会按时结出果子来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要离开门徒之前，在约翰福音你记住他跟什么门徒说，哎，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就跟耶稣有这样一个连接的时候，这里所讲到不只是说我们默想神的话，我们知道神的爱，我们的信心被挑旺起来。而且耶稣怎么说？凡结在葡萄树上面的怎么样？会怎么样？结出果子。所以当我们思想神的爱，活在神的爱，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从他那里连接水源的时候，营养的时候，他是会结出那一个果子。那一个果子是什么？那一个果子让我们在难处当中，这些门徒，你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他们使徒行上，他们去传福音，每一个人都为主做见证，然后怎么样殉道，是不是啊？因为他们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要常常凡事真实的常常去思想。你最近我们上个星期我们背诵经文是什么？还有没有人知道的？还是大家都没在背或者没在读？ 至少我知道喜乐小组有吧。上星期的背诵经文是什么？有没有很大胆的啊？是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什么？刚强忍耐和谨守的心。过去这个星期我就用这句话默想啊，对不对？我不需要很多啊，我也照着读经的进度在读，但是在每周里面我们就抓住一句两句神的应许，在那里默想，把这句神的应许神的真理吃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那一个支柱的力量。你都要你自己要找一些这些真理的神的话成为你生活的力量。用这一句话来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啊，我们真的是很多的事情太害怕让我们失望，但是他甚至反过来说，神赐我们是刚强，刚强英文里面是 power， 就是有能力的。我们今天怎么样才有能力？就跟耶稣的连接，在他的关系里面，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神的话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长大。这些失望的，让我失望的，让我害怕的，我退休都没有钱，那个害怕的怎么样？我可以胜过这一些，然后我是结出果子的，有人爱，有神的爱，是不是？这些都是圣灵九种果子里面最后讲到他的话，他说谨守的心啊，因为里面谨守的心是什么？他说 self discipline self control， 就自己可以控制自己，这也是圣灵九种果子最后一个，是不是？哦，我有自制力了。然后另外一个解释，英文说 sound mind， 就 sound mind 就是我这个思想意念是正确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正确的，在这思想这八个美德当中，哈利路亚。所以你要这样去默想，然后把你这个星期里面生活当中的过去那个经文，假如那个经文你在思想是害怕的事情，你知道吗？这些事情不是说害怕了那件事情就 disappear 了，那些事情还在，但是当神调整我们心思意念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是在神的身上，以至于那一个让你害怕的事情不会在你的脑子里面，在你的思想里面，在你的生活里面可以占领你 occupy you， 就占领你，让你不能起来，那就 let you down。 什么叫 let you down？ 就是你就掉下去了。弟兄姊妹，神的爱拖住我们，神的爱永远不会失败的。好，讲得太多，对不起。好，第二个，第一个真实的嘛，思想凡是真实的啊，思想神的真理，神的爱。第二个讲到凡是可敬的 whatever is noble， noble 可敬的，就好像哎，很珍贵的，对不对啊？想想啊，很珍贵，就是在 在原来的那个意思里面，他是说，就是说我们呐、啊，这些人，我们要意识到神在我们周围一直在做工，神的作为，神的手一直在我们看顾我们，神一直在帮助我们，神一直在做一些心事在我们的身上。上个星期晚上，我们在祷告啊，我们先开始为香港祷告，哇，香港祷告，最后祷告好以后，哎，我一回头，哇，哦哦 ，surprise。那个哎，结果发现我们波罗跟翔哥坐在后面，这不是一个 surprise 吗？哎，哪有一个人开了一个不晓得刀嘛？应该说是不是？上个星期四开刀，过了一个星期，出现在星期五晚上的祷告会，你知道我那一刻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真要向全世界来宣告，神，你怎么这样的伟大的作为在我们姊妹的身上？他没有疼痛吗？他有了，是不是？还是有疼痛啊？但是，我相信，他想到什么？因为神的爱。神的医治已经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可以来到神的殿中，在神的面前来献上对他的感谢跟赞美，以至于那一个疼痛，我相信在祷告的时候，疼痛的感觉是什么？从 zero 到 ten 是多少？啊，可能哇，在家里的时候，哦，好懂了 ，ten 祷告是降低到，我不知道，爱好不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可敬的，这个就是神所做的工作，在我们姊妹的身上，你要去思想这些事情的，思想神在我们自己身上的工作啊。今天早晨我听到一个见证 啊，我们的姊妹昨天在公司里面上班，结果有同事对她大声的吼叫啊，批评她，指责她，然后她说：“哎，照过去哦，过去的话，我当然是暴跳如雷啊，对不对？哎，你是谁，对不对？我是谁？”你怎么可以讲我？还有其他人呢、啊，对不对？哦，都看着，你不给我面子嘛？是不是？我不反弹吗？我不跳起来吗？你骂我，我骂的比你更凶吗？是不是？你喉咙大，对不对？哎，我借你一个麦克风，对不对？但是我们的姊妹怎么说？她说 ，Nothing happened。她说我非常的平静啊，昨天我也不还嘴啊，没有事情。发生了，我也没有被揭露，没有被闹翻。What happened？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因为神的爱将他完全的盖住。当神的爱完全的盖住，你的心思意念已经调整，不是向着这个世界了。你的心思意念是对着神的时候，那一些仇敌企图要做的一些破坏的工作，你身上没有破口，他不就得逞了？是不是，弟兄姊妹？这样的事情要不要思想？要思想，这个就叫可敬的，就是神在我们周围做很多的工作，在基督徒丰收教会里面，你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在波罗生病的时候要开刀，你知道有多少人进食祷告吗？哎，有多少人？大家有没有注意？有多少人？哎 ，25， 25个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当然有，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每个人都啊。除了进食，有在祷告嘛？啊，有千上名进食，有25位，所以至少25位。然后四天，一天三餐，有12餐，每餐有5个弟兄姊妹进食祷告，所以整个教会至少放弃了60餐呢，60餐呢。但是那60餐，你知道吗？发生了什么样的功效吗？发生了什么样的功效吗？如果照人来说的话，怎么样？我们还有些担心啊，那个医生怎么这么年轻？到底有没有经验啊？但是神就掌权在那里，这个手术完全的成功，完全的成功，而且这么快回来，弟兄姊妹，这样的事情不让我们的眼目转回到神的身上吗？不让我们的眼目不再看这个世界企图要让我们 let us down 这些事情上面，转回到神的事情上面吗？所以你要思想什么是可敬的，来感谢神的作为。每天感谢神的作为啊，祷告祈求感谢，不是保罗说的吗？感谢神的作为。所以你的思想意念里面，当你调整了， 只想真实的神的爱，神的真理，在那里不住的祷告，不住的感谢神在我家庭里面所做的这些美好的事情，在我教会，在我们教会，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思想的一个蓝图啊，一个方向啊。接下来他怎么说？他说凡是公义的，英文是 whatever is 什么 right， 他不是说 righteous 哦，公义 righteous， 当然公义包括 right 嘛，对的事情啊，是不是？我们都想做对的事，有没有人说、我就不要做对的事？有没有？没有嘛，对不对？我们都是想要做对的事，那这一个对的事能够去做，你一定是开始思想，你的思想在对的方面，就是说你的思想是在神的引导下面，在神的 direction， 就是在神的方向里面，神绝对是对的嘛，对不对？当我们的思想不想到神的带领，神的方向，神的真理，然后我们行出来就会照着神给我们的方向去行，就是配合神的计划嘛。弟兄姊妹，当我们我跟 Amy 2017年嘛啊，开始在这里啊，在这里那个服事。当时我们来的时候，确实这个不是秘密啊，我们都是家人，可以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确实是讲好，我们一年嘛，啊，就是我们也跟原来的某会请假，就是说啊，我们是一年，就是我们暂时离开一下，一年以后我们要回去。那2017年快要年底的时候，那我们原来教会主任牧师，那就业啊、要我们啊、回去了嘛啊，就是为我们将来的服事啊都有些很好的那个安排哦啊、当时那个当时我们是已经祷告也都很没有说那个受到拦阻啊，那赖牧师也有预备另外一个牧师嘛，但是哎不知道什么事情，这结果那个牧师是不是没出现还是什么，所以就是说我们就不得不再继续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奋战嘛，对不对？在新四一年的战场上面啊，战场上面啊，但是就在这样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我们可以做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讲好的嘛，是不是？我可以回到我家附近的，原来都大家都很好啊，对不对？那个也可以继续在这里服侍，但是我们求神的心意啊，看神的计划是什么，好像很大的难处啊，但是神在那一个时刻开始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说我们先来思想对的想法，先有对的想法，然后我们才可以活出做对的事。对的想法就是说进到摸索寻求神他自己到底在我们的服事上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当中他有什么样的计划。当我们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可以降服了，神你自己来做了，神我们就成为你的器皿好了，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豁出去了，是不是？就配合神的计划，就开始，你就看到2018年开始，当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愿意来介绍神的身体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开始去想对的事情，按照神给我们的意向，同心合意建造教会，热爱耶稣，怎么样为主发光的时候，当大家同心合意开始去向着神给我们对的这样一个思想去的时候，你知道吗？第一个突破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心思意念战场上面的突破，以至于我们在心思意念上面，我们 conquer， 我们可以赢，把心思意念把它抓回来，与神的对的这样一个心意对齐。接下来你知道吗？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了？教会的祷告城墙的建立，大家祷告的一个火热， 大家参与在读经里面，早晨在线上，哈利路亚，赞美主，不管是哪一个方面，你知道吗？教会就开始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活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一起就配合神他的大计划。弟兄姊妹，我们个人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要做对神，跟神说我们要做对事。神，我先我的思想跟你对齐，我先要知道你的心意，然后神我就照着你给我们的心意去思想，照着你的心意去思想，神就开始使用我们做他的大事。弟兄姊妹，所以凡是公义的，或者凡是对的，就是凡是神所指引我们的神的计划，我们都去想，都去照着去行。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思意念的战场可以得胜，哈利路亚。好，接下来保罗怎么说？他说凡事怎么样？清洁的。他说 whatever is pure， 什么是清洁？从属灵的角度，清洁就是说我不会有感到有罪嘛，无罪，对不对？是清洁啊，只要我们有瑕疵就不是清洁吗？是不是？让我们可以脱去这一个仇敌企图常常控告我们的那一个，你不完美啊，你看看你自己今天的读经进度你读了没有？没读。哎，祷告会又没有来参加，对不对？常常 会有这种，但是神还是爱我们啊，神还是鼓励我们啊。我们有时候会犯错啊，会犯错，但是我们只要思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的牺牲，他的宝血，他的功效，他赎罪那个饶恕的恩典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可以应用神以那洁净我们的恩典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怎么样，在失败当中还可以起来呀、啊？常常有不洁净的思想啊，求神的宝血来遮盖，你知道吗？今天仇敌撒旦所使用的一个很大的攻破我们这一个心思意念，尤其是情感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色情，色情，在现在的网站上面更不得了。在十几年前，十几年前啊，差不多应该要15年这样。美国有一个 Promise Keeper， 大家知道吗？就是你 Promise 就是你的什么应许，是不是？你要答应你所承诺的嘛。Promise Keeper 就是给教会的弟兄啊，给教会的弟兄的一个聚集，大家彼此的鼓励啊，弟兄的一个聚集，就是说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弟兄 ，Promise Keeper 他每年都有很大的 conference， 很大的聚集啊。在聚集的前一周，他们就调查了。你前一周这些参加的人呢、啊？参加的人应该都是还蛮追求的嘛，不追求可能也不要去参。他说，51%的弟兄，在前一周，或者是上网，或者是杂志，或者是不管怎么样，有接触看到这些色情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你知道吗？这还是2012年的数字，每一秒钟。每一秒钟有30,000人上色情的网站，每一秒钟，那一天有多少秒我也不知道，一天多少秒，那每一秒钟就有这些要付钱呢，$3,000他就投资在去接触看这些色情的东西在网站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 industry， 现在仇敌用这个要来攻破我们弟兄的心思意念啊，将这个不圣洁放在弟兄里面，你知道吗？所以教会有这个责任，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责任，就像保罗所讲的，戴上那救恩的头盔，那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可以胜过。在旧约的时代里面，有一个人叫那个约伯，大家有知道约伯吗？曾经有一位弟兄呢，他失业了，失业他就、哎、没事嘛， 在家里，哎，有本圣经，他就拿来翻了。结果圣经一般翻，就翻中间嘛，一翻，哎，约伯记正好在诗篇前面嘛，差不多中间。他，哎，哇，圣经里面有个 a book view about a book of Job。耶和华，所以约伯说，哦，圣经里面还有一本书讲工作的，不是啊，那个约伯记，约伯这个人，约伯是一个义人，对不对？是不是？神说他是一个义人呐、啊。他怎么样？他有七个儿子，还有三个女儿，是不是？他每天为他儿子女儿怎么样献祭啊？怕他们也犯罪，他每天来到神的面前啊，接近他的心思意念。当约伯那些人和其他的他的那些朋友在攻击他，你读约伯记，读到约伯记三十一章的时候，约伯在那里跟神在讲了、啊，讲到就是说他怎么样要过圣洁的生活。约伯记三十一章第一节啊，你知道他讲什么吗？哎，约伯，你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你一定有点年龄了嘛，是不是？但是他说什么？三十一章第一节哦，他说：“哎，我跟我眼睛立约，这是约伯的立约。他说我跟我眼睛立约，立什么约？他说怎能恋恋张网处女？英文就是把它翻过来，就是说就看着这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啊，眼睛就这样盯着不动啊，那个 lust 啊。”那个不好的思想就来了，这是约伯哎，人家说啊，我已经上了年龄了，我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对不对啊？我的太太也这么样的漂亮，哎哎，他说约伯跟自己立约，在他从他的眼睛开始来接近，很多的时候都是先从我们眼睛进去的。先从我们眼睛进去，然后进到我们的心思意念，以至于那一个罪恶的情欲的思想很难擦掉的，你看到的那个色情的东西很难在你脑海里擦掉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将我们的心思意念转移转向神。思想这八个保罗教导我们的八个美德当中，去思想清洁的，用耶稣基督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来接近我们。所以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有一个重大的任务，居然连 promise keeper 这些我们都看到是这么爱主的弟兄，追求主的弟兄，居然前一周都有调查，有些人可能没有 answer 嘛，不敢讲，对不对？51%的弟兄他们说前一周有接触到这些不圣洁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要跟约伯一样，我们跟我们自己的眼睛来立约。我要邀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啊，那个姊妹你们自己处理啊，弟兄啊，今天说弟兄没有带来会有点后悔啊，那个弟兄，我们一起来立约，跟我们的眼睛来立约，就像约伯一样，保持我们眼睛的圣洁，不让那些污秽的、情欲的、不圣洁的从我们眼睛里面进去。弟兄可以吗？可以啊，好，弟兄来，我们一起来，你可以双手放在你的眼睛上面，都可以啊，弟兄，这个对，不是我们年龄的限制，就像约伯一样，对不对？啊，我们一起来，可以的话，我来。祷告一句，你跟着一句好不好？啊，我们慢慢来嘛啊！我想圣灵既然这样感动我们的话，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样一颗心。好，来，亲爱的天父，我这时候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来遮盖我的眼睛，让我的眼睛不受试探，要远离试探，让我的眼睛不去看那些不洁净的东西，色情的、情欲的，要与我的眼睛无权、无份、无地位。主，我要像约伯一样，不将我的眼睛恋恋的 张漾、张网那些年轻漂亮那些女生，让我定睛在耶稣基督的爱上面，定睛在神的恩典里面。主，我而且要像你所教导我的，像耶稣爱我的太太一样来爱他，像耶稣爱我的儿女一样来爱我的儿女。谢谢主耶稣，这是我今天与我的眼睛与我的心思意念所立的约，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哈利路亚。相信神在这个时候，神在这个灵界里面，他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心，神非常的喜悦。因为当基督徒丰收教会正被神所点燃，那一个复兴的火被点燃的时候，那一个复兴的火是一个圣洁的火，那一个复兴的火是一个爱的火，那一个复兴的火先要在我们弟兄的身上点燃起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弟兄有这样一个非常在神国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可以说是责任，或者神给我们的要挑起来的。好，我们继续啊。所以我们要思念这些事情哈。讲完这一个我们就来结束好了，好不好？好，我们讲到我们要思想什么？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然后呢，圣洁的，然后 whatever is lovely 就是可爱的，可爱的我们不要讲了，这个，哎，这个很漂亮啊，那个我们常说这个小女孩很漂亮、很可爱，对不对？啊，这个不只是说是那个 pretty 那个，是讲到就是说那些思想那些可以享乐的。当然这一个享乐不是在世界里面的享乐啊，这一个享乐是在神里面的享乐，让神来 entertain 的，英文叫 entertain， 让神来娱乐我们，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根据营养师啊，我们这里有没有营养师的？根据营养师他所讲的，他说我们人啊所吸收的这个食物啊，有大差不多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怎么样？我们说当然是有营养好的嘛，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啊。现在讲起来什么 organic， 对不对？好的这些啊，对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大脑、血液、心脏各就是好的啊。那第二类食物呢，它叫什么 ？junk food。什么叫 junk food？啊，那时候啊，我很喜欢吃姜父，我去麦当劳啊，或者 Burger King， 那一般他们那些食物就是让我们吃饱为止啦，就可以吃饱了，但是对你身体差不多没有什么特大的帮助嘛。那第三种呢？第三种是什么？他说就是有毒的，有些食物是有毒，我们也不知道，营养师知道，所以这些姜父我们要避免啊。当然有毒的这些，当然要完全的避免。那从属灵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让神来娱乐我们，就是说我们进到神的提供给我们的食物当中。你知道食物非常重要吗？对不对？耶稣怎么样？耶稣他出来传道之前，他四十天在旷野怎么样？旷野啊，他进食啊，没吃啊，肚子饿了，对不对？他受试探，撒旦第一个试探他是什么？哎，这些石头怎么样？哎，你是神的儿子，你很棒啊，对不对？叫石头变成食物嘛，你就肚子饿就可以吃了。所以表示食物是我们怎么样人类最最基本的东西。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说，哎，人活着不单是靠着食物，还是靠着怎么样？神说的话。所以神的话，让神的话来娱乐我们。那今天神的话在圣经里面，今天神的话在我们敬拜当赞美当中，今天神的话在一个就是好的信息当中，对不对？今天神的话在我们弟兄姊妹彼此的这样一个爱里面的一个交通当中，这个叫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神来娱乐我们啊。有很多的江湖啊，你可以用你的时间怎么样过去看韩剧，我不知道现在流行是什么剧了， 说我听说有什么中国好声音啊之类的东西，对不对？但是这个都是将赋啊，你可以花时间但在上面，但是差不多没什么营养，对不对？所以我们让神可爱的，就让 enjoy， 让神来充满，我们就享受在神里面，享受在神的创造里面。当然包括你出去去看神的创造，这些啊，神在我们弟兄姊妹所做的工作，神的创造里面，如果我们可以去这样享受的话，你知道吗？我们对神的爱会增长起来。如果你我们这些都没办法享受的话，你说要爱神几乎不可能嘛。我们结婚的人都知道嘛，如果说我跟 Amy 都常常不在一起的话，我也不欣赏他，他也不欣赏我，怎么说我爱你，我跟他说我爱你，他说放屁，是不是啊？是嘛啊，姚大哥可能曾经有过了，但是 Amy 没有过了啊，所以就是有很多神提供给我们的很丰富的在神的国的里面。我不知道，我最后一个问题，我都常常要让人家难看，但是呢，我这个就是我的方法啊，这个就是我的优点，你要这样想，我就常常要刺激你，打针刺激你，对不对？有多少人，最后一个问题，有多少人你在一年里面你有读完一本属灵的书籍？当然圣经一定每天要读，读完一本属灵 书籍的，一年的136天的，136.5天了，一年里面读完一本属灵书籍的，就我一个人举手，那个我不会怪你们，因为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嘛，都有啊，谁啊？刚才我也看到，Felicia， 你看已经受洗没多久啊，复活节是几个月就读完一本了，哇，给他一个掌声，你知道吗？神借说很多在神的国里面的那些就是属灵的，我们说走在前面了 他们说从神那里领受的，从神那里给他们的这些他们生活属灵生活里面的一些经历经验，实际上我们都可以去学习的，都可以去学习。我们把我们时间放在敬拜赞美，不用需要听那些世界的这些歌曲，基本上是没什么艺术将负当中。我过去有一阵我疯狂到这个什么样的程度，一片好的信息我都要听十几次，我这不是乱讲，我都要听十几次，我就把吸收啊，我领受，我吸收啊，对不对？因为神的话语在里面嘛，所以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神，而且我们可以期待神的丰富，神的供应，神的丰富不是说到这个就为止啦。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供应我们的是无限量的，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来带领，就像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最近一直说我们在突破的季节在这个季节圣灵怎么样现在在感动我们，这个都是神要往我们带领去哪里？带领到更丰富的地方。那更丰富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营养会更好，我们的身心灵会更健康，我们就会在神的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哈利路亚。好，今天就要到这里，我们来回应后面没有，你去那个网站上面去看就好了。马上看，我最后让你看一个这个经文在那个这八个我们一起来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讲到这里，后面三个是你的 homework 有美名的，今天没时间有德行的excellent， 然后可以称赞的，你都要去思想。但你思想心思意念在这个上面，我跟你说，我们要赢得夺回我们的心思的战场，赢得心思的战场。所以以赛亚书26:3怎么说？他说，看英文中文没有翻的，因为他说，当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完全怎么样停留待在 focus stay on 就 focus 在神身上的时候，他说什么？我们是信靠神嘛，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神就会怎么样 ？You will keep him, keep us 怎么样 ？In 什么 perfect peace， 在最完美的平安当中你最完美的平安，你想想看，你身体的平安，你灵里面的平安，你与神关系的平安，你与家人关系的平安，你有弟兄姊妹关系的平安，你在公司里面的人际关系的平安，神都要祝福在我们当中照这八个方面去操练，好不好？ 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结束爱我愿意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回应。当我们说主，我们要照着你的教导，我们要得回这心思的战场，我们要在心思意念上面得胜的时候，主，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主，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做成的，主，你已经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今天来邀请，我们今天这个时候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学习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夺回来，专注在十字架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主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的荣美，他的爱情就像那荣耀的光，今天要照进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他的爱要充满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有这样一个回应，说主，因为你的爱这样充满我，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已经赦免了我所有的罪，我今天可以活在圣洁里面，我今天可以在爱里面跟你说，主，我也愿意，我愿意将我的心思意念与你来对齐，主，我也愿意每天每时向你来祷告祈求感谢，凡是真实的我们要实现，凡是可敬的我们要来思想，凡是公义的我们要思想，凡是清洁的我们要思想，凡是可爱的我们要思想，凡是有美名的我们要思想，凡是有德行的我们要思想，凡是可以称赞的我们要来称赞，我们要来赞美。我们一起来， 十字架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加上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摆上，愿主爱来浇灌我，在爱中的自由释放，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 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我愿意降服。 是啊，主，我们愿意降服。 我们 愿意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降服在你的面前， 主，你爱的里面， 主，我们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我们再来一次，最后一次。 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我愿意。降服，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怀抱中。你是我，你是我的主，永远在。你是我，你是我的主。 是的，主，你永远是我们的主。主耶稣基督，你用永远的爱爱了我们，而且无条件的爱了我们。只要我们相信你，只要我们接受你，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主，你赐下的应许说，主，你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在与你的圣洁当中有份。主，在你爱的怀抱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可以与你的心意来对齐，以至于主，我们可以跟你说，主，我们要尽意的来爱你。主，我们谢谢你，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在你自己的儿女当中，一直在做这样更新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主你的旨意里面不断的更新。主啊，在你的计划里面不断的与你神的国有份。主，我们谢谢赞美你。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的时候，主，我们今天跟你说，在你的爱当中，我们跟你说，主，我们尽意的来爱你，我们就是要夺回我们的心意，靠着你给我们已经穿上的全副的军装，拿起上属灵的武器，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祈求，不断的感谢，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完全的降服在主你自己的面前。谢谢主耶稣，这样今天与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宝贵时的交通，常与基督的丰收教会，主你爱的众儿女同在，直到我们见主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一起说阿们，阿们，哈利路亚。